根据骨髓抽验的结果，我们是很肯定嘉善患的是血癌。现在要为他做的第一步，就是给他大量的抗癌药剂，将他体内的癌细胞减至到零点为止。不过并发感染症的危机亦很有可能同时会出现，所以一定要将他安置在无菌病室内。 在这段治疗期间，嘉善无论在肉体或者精神上都会遭受到极大的痛苦。 但是嘉善这么够稳， 立伟，你本身都是个医生，你应该知道所有的病危都是无绝对的。我跟广生研究过，我们先将嘉善体内的癌细胞杀死，让啲健康的细胞重新生出来。虽然不是那么乐观，但是并非完全绝望的。 凭我们三个人的力量，嘉善一定会过到这关的。在这个时候，可以给到嘉善信心的人就是你。 叔叔，我好惊，我好惊自己亲手将嘉善送走。 你不可以对自己咁冇信心噶。 身为一个医生，在病人未走之前，绝对不可以咁主观认定对方已经无药可救。对每一个病人，医生的任务就是要同佢并肩作战。 但系嘉善唔系个普通嘅病人， 所以我好了解你而家嘅心情。今次是你考验自己嘅时候啦。爹哋同叔叔可以帮到你嘅，只系医学上嘅知识同埋经验，而你要克服嘅系心理嘅障碍，咁就可以发挥到你嘅专长噶。 冇错，你一向处事好冷静。如果你想救翻嘉善，你就要平静翻自己嘅心情，思考下点样帮到嘉善。 凭你嘅聪明，凭我哋嘅经验，同嘉善一齐并肩作战。 我一定要亲手医好嘉善。 叫做无菌病室，只要在你的治疗期间不会受到外界的感染。嘉善，是我将你送来这里，你一定要对我有信心，我会医好你，等你健健康康离开这里。治疗期间你会有些辛苦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。 如果你女儿好攰，你成晚都没睡了。 有，我瞌了一阵。 你不休息怎有精神医我？我现在没事了，你回去休息一下吧。 我晚点再来看你。 暂时没什么事，我们安排住入无菌病室内，避免外界感染。 那我们可不可以进去看他的？ 可以，不过只限一个。 一个咋？咁我哋咪真系冇得睇家姐咯。 你哋可以轮流睇佢，我系惊你哋骚扰到佢休息啫。 唔会，望下家姐得个安心啊嘛。 我而家入唔入得佢啊？每个人入无菌病室，都要着上一件消毒毒嘅衫、拖鞋，同埋戴上口罩。 哦， 我而家带大哥入去先。 花善， 大哥，对唔住，要你咁担心我。 讲对唔住嘅应该系我，我将成件事都搞到乌里丹刀。 我明你嘅心意噶，你仲记唔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，曾经写过一篇作文，话自己冇爸爸冇妈妈。 记得，爸爸睇到你篇作文好嬲，仲刮咗你阿爸添。 嗰次系爸爸第一次打我，亦都系最后一次。当时我真系觉得好痛，就喊咗出嚟。不过而家谂翻起，其实一啲都唔痛。我之所以会喊，因为我见到爸爸眼湿湿，爸爸嘅介意系因为佢锡我，当我系女。 嗯，爸爸妈妈一直都好锡你。其实有冇血缘关系根本就唔重要。我哋同住一个屋檐下，彼此关心同爱护，咁就系真正嘅一家人。虽然间中有啲拗撬，会发下脾气。但系如果少减过，就好似少咗容嘢咁，周身都唔自在。因为我哋始终系一家人。 冇错，就因为你惊少减过，所以你讲咗个大话。 阿善，我 其实你好似爸爸一样，因为锡我，当正爱妹妹，才更介意我感受。大哥，无可否认。我曾经喜欢你，但是现在我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。你不用再为我担心的。失而复得不是个人都这么幸运，好好珍惜你和阮娜的感情。 你全部都知道了？ 我听到你们讲电话，也都知道你一直未忘记那段感情。 对唔住啊，巴士。 你又嚟啦，我嬲噶啦。 家姐啊，那个护士额外开恩，俾我同嘉文一齐入嚟啊。哼，佢梗系睇中我靓仔顶啦。 搞死啦你，人哋俾面鱼哥咋？ 咩俾面鱼哥啫？睇中我唔得嘅咩？ 气死啦！咁鬼花心，我同你嘅恒恒讲，等佢投罪你。 喂，想死啊？开口埋我都话死。 呢个系咯。 立天啊！ 啊！ 听家姐话，做人要认真啲，唔好玩玩下。好似家姐而家咁，想珍惜一啲嘢，可能都冇机会啦。 家姐啊，你唔好咁讲啦。 家姐，我唔系玩玩下噶，我对恒恒好认真噶，不过中意口爽爽大只讲啫嘛。 万一家姐唔喺身边，你哋要识得照顾自己啊，知唔知啊？ 家姐，你唔好咁讲啦。二哥他一定会医好你的。 我们对二哥都很有信心的，你不要乱咁讲嘢啦。 我现在不讲，怕没有机会讲。 家姐， 家姐。 吓，那碎银行里面并没有一个同家善的 HLA 相符的人。是啊，所以帮不到家善进行骨髓移植手术，未必是百分百相符的人都可以进行骨髓移植手术的。没错， 但系以家事目前嘅身体状况，系经唔起任何白切反应噶。 既然揾唔到适合嘅人选，不如咁啊，试下检查我哋几个兄弟姊妹嘅骨髓好吗？ 你哋 啊，我知道血型好重要，冇血型关系，机会只得万分之一，但系我都唔想放弃任何机会啊。 嗯，就照你嘅意思去做啦。 啊，仲有一个人，佢可以救到家善噶。 边个？ 佢亲生妈妈。 哇，咁呢个机会就大好多啦。 我即刻打电话俾大哥先。 啊，呢样嘢等爹哋帮你做，你休息下啦。 哦， 自从你翻嚟之后，都冇见过你认真咁瞓过，日日瞓个两三粒钟唔够噶。 爹哋，我仲顶得住。喺红十字嘅工作，我只系瞓几粒钟嘅啫。 但系今次唔同，你个病人系你心爱嘅人。 哦， 即使你精神上支持得住，你个心支持得住咩？ 有阵时，真系觉得自己好无用。身为一个医生，救过咁多人，反而无能为力救自己最心爱的人。 你讲呢番说话，就证明你的心好攰。立辉，你的信心去咗边啊？咁不花就打定输数咯。 见到家前一日受亏人，仲有未甩头发，我的心真的好痛。 呢啲系抗癌药物嘅关系，无可避免噶。听我讲，去休息。你而家只不过系住喺家善嘅隔离房，一有咩事都可以即刻过去睇佢啦。仲有咩放心唔落啫？挨病咗，你想帮家善就有心无力噶啦。 爹哋，你俾我打完呢封信先啦。我要急住 email 俾狄教授。 狄教授， 冇错，喺外国佢有个外号叫做癌症第一杀手。以前癌症系佢嘅权威，我哋喺红十字会认识嘅。 哦，狄教授系咪狄威廉啊？ 你都认识佢？ 有个一面之缘啦。嗱，打完信啦，好休息啊。我会翻转头睇你有冇呃我噶。 Sorry， 爹哋，为咗嗰件事令到你咁担心。 唔想爹哋担心你，你就要听话。记住，你系康思杰嘅仔，姓广生嘅侄，仲有你爸爸咁优良嘅遗传因子。乜嘢难关都难到你啊。 口渴嘛，我为你饮啖水啊。 如果就你帮我割掉啦额头，仲有扎头发喺我手度，我系咪甩咗好多头发啊？ 啊，唔系好多啫。多少梗会甩噶，呢啲系抗癌药物嘅关系啊嘛。 哦，咁几时才可以带我离开呢度啊？ 你放心，一揾到适合你嘅骨髓，你好快就可以离开呢度啦。 适合我嘅骨髓喺边度揾啊？ 大哥去咗花田镇揾你妈妈。 点解要揾佢啊？ 因为你哋有血缘关系，机会会比较大啲嘅。 你哋认为佢会帮我咩？ 家姐，你哋始终系两母女，我相信佢唔会见死不救嘅。 如果万一我有咩事，你千祈唔好伤心。值得为我呢种伤心噶？ 点解无端端讲埋晒啲咁嘅说话啫？ 你是不是对我没信心？ 不是啊，不是，我是不想你这么辛苦。 你知道的，我很想见你，很想跟你聊天，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，还反而觉得开心。 虽然我没有笑的，但是我知道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家事。 在我心里边，家庭永远都不会变。 小姐 ，Auntie 叫我婉兰得噶啦。嗯，华俊啊，你咁急要见我，系咪家阵有事啊？ 系啊。 佢有咩事啊？ 佢患上咗血癌啊！ 咩话？血癌？ 医生话骨髓移植系唯一嘅方法，但系到目前为止，我哋都揾唔到适合家阵嘅骨髓啊。 所以你哋嚟揾我， 因为有血缘关系嘅话，成功嘅机会会高好多噶。 家善一定唔可以再拖噶啦， 我帮唔到家善。 吓、 啊，我有轻微嘅肝炎。 吓、啊，只不过系轻微肝炎，或者 我听刘伟讲过，如果对方系有任何病症，家善就会受到感染。根本不可以将骨髓移植， 我这个妈妈真是没用，连自己的女儿都帮不到，对不住。 难道整定家善过不到这个？为什么？ 俊，不要这样了，我们要冷静，冷静才想到办法的。 还有办法吗？ 俊啊，你没说过家善有个堂母而父的妹嘅， 系、哦，佢同家善应该系有血缘关系噶、 嗯。 你哋嘅意思系想带文慧去医院检查？ 系啊，文慧好有可能帮到家善噶、 啊。可唔可以俾啲时间我考虑啊？ 可以。希望你尽快俾消息我哋啊！ 家善要尽快进行一个手术，唔可以等太耐噶。 我有苦衷啊！ 我知道，你最想而家嘅丈夫同个女都有十几年。呢十几年嚟，你俾咗乜嘢佢哋啊？系幸福同爱。相反，你俾个乜嘢家善？佢一样系你嘅女。Auntie。我哋唔系怪责你，只系希望你公平啲对待曾经被你遗弃过嘅女。佢而家正在死亡边缘。Auntie， 唔好叫你啦，俾佢走啊！ 咁即系点啊？ 唯有等啦，唔好太勉强啦。今次嚟嘅目的唔系追你还钱嘅， 我知啊，所以我要同你哋讲清楚，争钱同我女系两回事。 陈生， 佢啊，突然间翻嚟同我讲话，佢以前生个细路，简直系荒谬，有边个男人会唔介意呢事嘅？ 冇错， 但系你嘅太太并唔系故意要隐瞒你嘅。 佢之前同我讲清楚，就系、是、对我不忠。 但系嗰啲系未识你之前嘅事、啊。 你嘅意思即系话，之前嘅事无论系咩事都可以原谅咯。我冇咁大方。 阿鬼，我跟咗你咁多年，我从来都冇 吓。你收声啊！讲明唔准你出声，你仲出声？ 陈生，你咁样对太太呼呼喝喝，太过唔尊重佢啦。 佢仲想我尊重佢？夫妻间系应该坦诚相对，唔应该有任何秘密嘅。以我嘅性格，如果佢之前讲声我知，我仲可以考虑原谅佢。而家讲出嚟，只不过系想利用我女啫嘛，仲想我原谅佢？ 乜嘢利用你个女啊？佢同家前系有一半血缘关系噶，佢咁做就等于救自己嘅家姐。 家姐突然间杀出个家姐，你话佢会点谂吓？点睇佢妈妈？佢而家呢个年纪系最叛逆嘅，如果佢谂唔通，就会变成问题少女噶啦。你再讲骨髓移植未必百分之百安全，我虽可有责任捐骨髓，但系我女。冇呢个必要负上呢个责任。 咁如果还血癌嗰个系文慧，你会点做啊？ 我知你实会咁讲噶，人系自私嘅，我要保护自己嘅女。 喺你走投无路嘅时候，你太太唔单止依然守喺你身边，仲周围借钱帮你渡过难关。佢之所以呃你，系因为唔想破坏呢个家庭啊。佢为你哋两父女付出咁多，但系并冇为远方嘅女付出任何嘅嘢。就因为佢明白到呢一点啊，佢想为正在死亡边缘嘅女做翻啲嘢，所以即使受到你嘅鄙视，佢都坚持要将真相讲出嚟。点解你唔体谅下佢嘅苦衷啫？ 你唔使再嘥口水啦！我会唔会原谅佢，嗰啲系我哋之间嘅事。总之一句讲晒，我系唔会俾个女跟你走嘅。